多一粒钟声，琐碎的吻会不会再用相同的口吻？还记得 说不行。

快乐，他从不宽容，让我们很尴尬。 想我

心那么真，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也等于到永远。